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绸缎睡裙，算不得很轻薄的料子，只是贴身，刚沐浴过，身上尚有浅淡的一种桃子味的香味。谭燕西没法不起反应，尤其一滴眼看见他凉白的皮肤以及贴身的睡裙显出的形状。周迷也察觉了，蹭一蹭他，低声的很直接地问他， 想要吗？ 谭燕西笑哼了一声，声音也是沉沉，语气又轻浮不过。 就你这刚刚退烧的身板，禁得住吗？ 周迷耳根几分发烫。 你想也不能，我这里才没有替你准备东西。 那你还找我？你未免高估我，真到那时候，管你准备不准备。 你不怕？ 我怕什么？养得起大的，还养不起小的？ 还太远了。 所以，我叫你先消停点儿。 谭燕西仿佛受了累似的，解释的语气里都有三分懒散。 我倒是不怕，怕的是我们迷迷，远远还没这个打算。 谭燕西垂眸看他片刻，神情骤然严肃许多，又开口。 那回说了那些混账话，我跟你道歉。 啊！周迷伸手指搭在他嘴唇上。 不用，我说过，我是愿赌服输。 谭燕西捉了他的手，放在自己心口处，缓声地对周迷说，那时候他拒绝了他，斥责谭燕西过分傲慢，只顾着想要赢他。回去他抽丝剥茧地回头去细想他提出分手的那一晚，才终于领会他彼时心情该是如何的兵败如山倒。他由来游戏人间，鲜少回头，更鲜少剖析自己，剖析他人。招牌高悬的一个纨绔子弟，多臭名昭著他也不在意，但不得不坦言，唯独他对那一晚的周迷愧疚良多。周迷沉默了片刻，笑了一声。 我是不是跟你提过我继父的事？其实他不是真的对我妈毫无微词的，哪怕他是真的很爱我妈妈，也真心实意的对她好，可有时候他俩吵架，话赶话的，也会口不择言。有一回我就听见我继父说我妈，知不知道外头都是怎么说他的，说他接了破鞋还当个宝，诸如此类。但过了几天，他俩就又和好如初了。我偷偷去查过，破鞋什么意思？我问我妈，她说这么难听的词，你也不生气吗？我妈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幽暗之处。如果我继父真的毫无怨言，始终一派光明地对他，他反而会怀疑，他是不是对他另有所图。妈妈叫我学着去接受人性之幽微。你或许不知道，我最初意识到自己好像已经没法单把和你的关系当作一段游戏，倒不是因为你光风霁月的这一面，是你那天对我说了胡话。 你叫我不要告诉其他人。 周米感觉到谭燕西搭在他腰间的手臂收得紧了几分。 所以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那些，我是有预期的，我知道那就是最真实的你。 有无能为力的愤怒，有残忍至极的自私，有兵刃相向的嗜血，也有软弱、茫然和无措。他不是神龛上描金七珠的佛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。周迷决定爱他，是爱他真实的所有。周迷说完，半晌没有听见谭燕西回答，几分困惑地去瞧，他却瞬间伸手将他脑袋往他肩膀上一按，沾染几分雾气般低哑的声音： 好了，睡觉。 好啊，晚，不，早安。 睡到上午十点多，周迷才起，身畔是空的，不知道谭燕西什么时候起床了，却没叫醒他。周迷找了一件针织开衫披上，穿上拖鞋走出房间门，听见外头有人声，从厨房传过来的，走过去看一眼，吓一跳。那里有股股的热气扑过来，在玻璃的推拉门上形成一层雾气。谭燕西站在琉璃台前，手机搁在一旁，开了免提，那里头的声音是姚妈的。她嘴上掉了一支烟，手里拿着一柄长勺，正在一只砂锅里头搅拌。谭公子眉头拧成一座山，那不耐烦嫌麻烦的神情已经处于下一秒就要撂挑子不干的边缘了。电话里头姚妈正在指导： 可以咬一点尝尝熟了没有。 兴许是在打电话，兴许是情绪烦躁，谭燕西并没有留意到自己走近。周迷有点犯难，要不要赶紧逃离这案发现场，给谭燕西留一点面子。然而谁想到这时候周露秋起床了，打开了房门，抓抓蓬松的头发： 你起来了，退烧没有？ 直接暴露他的行踪。周迷笑笑： 早就退烧了。 谭公子呢？他不是到家里来看你了吗？ 诡异的沉默一瞬，周迷开了口： 在厨房呢。 哦。 周露秋哦了一声就往浴室去了，周迷硬着头皮踏进厨房，里面电话已经挂了。谭燕西要笑不笑的表情让周迷觉得他可能在思考灭口的事，周迷只能走过去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： 那个，你在给我熬什么好喝的呢？ 周迷往砂锅里看一眼，顿住了，他以为需要姚妈电话远程指导的，无论如何得是什么花椒老鸭粥这种级别吧。砂锅里一锅平平无奇的白粥，而明显谭燕西的不耐烦已经突破临界值，这时候将火一关，将盖子往那上面一盖，扔了长柄勺走过来抚他后梗往外头带，语气平淡： 走吧，外头吃去。 周迷一旋身躲过了他的手，回到灶台前，一面去接砂锅的盖子，一面开口： 哪怕这是终极黑暗料理，我也要尝了再说。 谭燕西只叼着烟地看着他。周迷洗净了勺子，捞了些起来看，其实差不多已经熟了，拿了只碗盛出来大半碗，端在手里吹凉，用汤勺舀一勺送进嘴里，然后毫不吝啬地比了个大拇指。谭燕西还是神色凉凉的，不大高兴的样子。 周迷放了碗走过去，一把将他抱住，低声开口： 洗手做羹汤的事以后还是我来。当然你也知道我水平确实就那样，你不嫌弃就行。 周迷抬眼看谭燕西，终于面色稍霁。 真的，我心领了，我的本意绝对不是要为难你。上回提的那些要求都是开玩笑的，我现在就正式全部收回。 然而谭燕西也不知哪根筋搭错，今天难哄得很。 你说收回就收回。 谭总好难伺候，随你了。不过下回再这样半路撂挑子，我才不要再哄你。 谭燕西扬了扬眉，周迷这才开口： 反正这粥熬了也是熬了，我感冒了，正想尝一尝适口又清淡的，就别浪费了。 谭燕西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周迷盛了粥，竟幸运从冰箱里翻到一袋爽口榨菜，端到餐桌那边去，比吃什么大餐的神情更要乐滋滋。他让谭燕西也尝尝，谭燕西说什么也不肯，周迷非要夸他： 对你这样第一次下厨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超水准的发挥了。 谭燕西侧坐身体瞧着他，那表情仿佛嫌弃他，要求怎么能低到这种程度，简直如这粥不是出自他手的置身事外。周迷笑着喝完了手里这粥，又盛一碗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